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的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刚开始吧，咱们说说喝水的问题啊。因为前些时候呢，我们曾经提到过，就是说有高血压的人是不能够多吃咸的啊，吃咸的以后呢，对于这个身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有血压问题的人啊。但是呢，在夏天的时候呢，咱们又多提倡大家呢要多喝水。如果水喝少了的话呢，会使这个血容量的降低，这个血液粘稠等等。但有人说了，那我吃盐啊，因为咸了嘛，所以呢，可能就会造成的多喝水，这不是一个好事儿吗？这个矛盾的事儿怎么来解决呢？ 是这样啊，夏天周老师多喝水是正确的，但多吃盐不是正确的， 这是绝对不对的， 绝对不对的。 为什么？ 您周老师，您看，您说是啊，我为了多喝水，我吃咸一点，不就喝水喝得多了吗？其实这个是错误的啊。为什么高血压的人不能吃咸啊？是这样的，我们血压呢，实际通俗一点讲是，血液对血管壁的一个压力，我们叫血压，对吧？那么大家可以想象，我们这个血管啊，大家就可以想象成它是一个橡皮的那个水管一样。那么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橡皮的管子里面是水多了对这个管壁的压力大，还是水少了管壁压力大？ 当然水多呀。 当然水多，对吧？那么我们吃咸了的时候，我们吃进去的那个盐啊，我们说如果是钠盐的情况下，那么这个盐的成分是氯化钠。那么氯化钠这个盐吃到人体里面以后，它就会分解了，分解成一份氯离子，一份钠离子啊。那么这个钠离子就会进入到血管里面，一份钠离子进入到血管里面以后，那么血液的这个里面的渗透压就会增高。由于钠离子的存在，血液的这个渗透压就增高。那么这个高的渗透压就会把我们组织间隙里面的这些水分吸到血管里面。所以吃咸了以后，您的那个血管里面的血容量就会增加。 是由于钠离子的出现，把水就吸到这个血管里了。 对，吸到血管里面。那这个时候啊，吸进去的这个到血管里面的这个水分，它出不来的。除非您的这个钠代谢出去了，钠离子代谢出去了，这个水分才能出去。所以说您今天吃咸了以后，您这个无论您喝水多还是喝水少，您的血容量一定是要增加的。那么我说我吃咸了以后我不喝水，血容量就不增加，不对。因为我们人体啊，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液体组成的。看起来我们这个人比如说100多斤的体重啊，但是我们人体这个绝大部分的成分它是水分。它这个水分呢是存在这个组织间隙里面的。您 不喝水的情况下，比如说您吃咸了，您不喝水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由于我们血管里面的钠离子的上升，这个时候由于这个血浆渗透压的增高，我们组织间隙里面的水分也会到血管里面来，这个时候血容量也是增加的，所以呢，您的血压也是升高的。 哦，那平时假如说我没吃咸哈，我只是说为了血容量好一些哈。血别粘稠，我多喝点水，我喝多了以后，那是不是这个血管里的水也会多呀？ 不会， 哦， 如果您的血管里面的钠离子不多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它就不会由于这种高渗的作用把这个血管里面的这个血容量增加，它不会把这个水分吸进去，它是一种正常的生理功能。您喝的水多，这个时候呢代谢的也快，它这个血容量它还是那么多，所以血容量的高低是由于您这个血液里面的这个钠离子决定的。 所以我今天终于明白了哈，就为什么高血压的人呢千万不能吃咸， 对 啊，盐一定要少吃的道理啊， 哎， 因为你盐在血管里多了以后，它就会吸收很多的水进去，这样你血管的压力就会大， 对， 你的血压就会高。 哎，而且很多高血压的听众朋友啊，他没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他降压药用的也合理呀，饮食运动也是平衡的，他就是这个血压降不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查他的原因就是他吃的很咸。这个咸呀，就是有的老年朋友呢觉得我平时吃的不咸，我就是早晨的时候吃那个馒头的时候夹了一块豆腐乳，其实您的这个夹这一块豆腐乳的那个盐的量把您一天的盐都已经吃超标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知不觉当中把那个盐给吃进去了，所以这个有高血压的听众朋友可以改吃钾盐，如果血液里面钾离子它是高的，那这个时候呢它血容量呢也可以不增加。 另外有一些就是肾不太好的人呢，可能会造成这个下肢的水肿啊等等，像肾不太好的人呢好像水不能喝得太多是吧？ 对，肾不太好的听众朋友呢，一个呢是我们医生要限制他水的摄入量，同时更要限制钠的摄入量，比如说高血压的听众朋友不能吃过多的盐啊，一天五克盐，那么有肾病的听众朋友一天就是三克盐，盐的量 更要少 ，尤其是有下肢肿的这种听众朋友啊，那这个呢，我们不仅仅要限制钠盐的摄入量，同时呢，还要限制水的摄入量。您看，有一些听众朋友啊，这个下肢肿，那么到医院里面去住院，住院的时候，非常好。这个腿也不肿了，整个觉得人血压也正常了啊，这个肾功能呢也好了，然后出院了，回家了，回家一周以后，整个那个腿又肿起来了，为什么？就是在家里的时候，他不能很好的控制饮食，这个时候您盐的摄入量多了，水的摄入量多了，这个时候呢，下肢呢就又肿起来了，那么在夏季的时候啊。老年人如果有下肢水肿的这个问题其实很麻烦，因为夏天本身就湿气重嘛，我们说了大自然的这个营养是充足的，水分也是充足的，那这个时候老年人的这个水分就不容易被代谢出去，那么老年人为什么下肢会肿啊，就是因为他的常年的高血压，心功能会下降，有的老年人的肾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肺源性的心脏病的问题，这个时候都会有下肢肿的这个问题，那么要解决下肢肿的问题，一个就是一定要控制盐的摄入量，同时呢还要控制水的这个摄入量，让水钠代谢正常了，就会解决下肢肿的问题。 看来呢，这个下肢肿啊，有很多的病都会引起这种现象，比如像刚才咱们提到的肾功能下降啊，或者说心功能下降，高血压、肺心病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呢造成下肢水肿。因此呢，在吃上哈一定要注意，喝水也要特别的注意。 那么有严重的这种下肢肿的问题、肺心病的这种听众朋友啊，我们就要控制他水的摄入量了。那么首先呢，您这个 盐的摄入量一定要控制好啊，要清淡饮食。那么同时呢，这个水的摄入量呢也要控制，尤其是有肾功能下降的听众朋友，水的摄入量、蛋白的摄入量我们都要进行控制的。 嗯， 就是不同情况的病人，我们呢要给予不同的健康管理方案。 嗯， 先看您是哪方面的病，然后呢给予您一个就是有针对性的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哎，这个呢就能改善您的下肢总的问题。那么一般来讲，对于中老年朋友，比如说您有长期的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啊，这个有的时候也会有蛋白尿，哎，同时呢也会有一些心慌啊、气短呀，这种身上没劲儿啊、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哎，或者是有肺心病的这种情况啊，有下肢肿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建议呢，首先呢就是要用物理的疗法，哎，这种物理的疗法呢，就是足部和腿部的这个按摩的方法非常管用。有的时候您这个用这个利尿剂啊，它解决不了下肢肿的问题，但是呢我用一个局部的这个足部和小腿的按摩，哎，第二天这个肿就好了。 嗯， 哎，所以局部的这种按摩呢，让这个血液畅通啊，尤其是让静脉回流的速度增加，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那么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说了，那么这个下肢和这个足部啊小腿部如何来按摩呢？这也是有一套方法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打电话进行咨询，我们可以教会给听众朋友。 嗯，确实啊，这个生活方式哈，以及呢一些适当的保健养生的一些办法，对于维护身体的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 嗯， 那说到吃哈，为了解决老年人的这个健康问题，比如说刚才提到什么血压呀、什么下肢水肿啊等等，这些跟吃喝都是有关系的哈。 嗯， 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高纤维燕麦冲调粉的免费赠送活动啊，但是由于我们的名额有限，每天打进电话的前30名听众朋友都有资格啊来这个享受免费领取这叫高纤维燕麦冲调粉这样的资格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30之后拨打8886-4417 8886-4417。另外呢我们还将针对于拨打电话的听众朋友给您设定的免费的健康管理方案啊。 嗯， 大家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古史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唐代《本草拾遗》记载，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千年来，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治病及药理作用，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95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茶色素全国临床科研一线的3000多名高级医药科技工作代表参加了大会。茶色素的医学效应评价向世人公布了600余万组茶色素临床科研数据和结论，这些数据最终被确定为茶色素的国内国际标准。1998年，茶色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珠海、香港、澳门举行。研讨会上介绍了我国在茶色素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茶医学科研专著《茶医学》《茶色素与健康》茶色素临床科研成果专辑、茶医学研究大全等，开创了茶医学系统性理论研究的先河，为茶医学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今天茶叶里的提取物茶色素已经广泛的在药品、功能保健食品、食品中被开发应用。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进一步学习了解茶色素在心脑血管疾病、三高代谢性疾病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这本小手册，深入了解学习。 说到这个下肢水肿啊，有些朋友真的是常年都受这种症状的困扰，比如说他早晨起来容易肿，然后白天的活动活动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长久的坐在那儿或者是工作的话，一站起来就发现这个脚啊特别肿，这个鞋啊鞋带都已经勒得非常难受了。所以呢，像这样的情况呢，外乎您刚才也提到，有可能是肾功能的问题，也有可能是高血压的问题，也有可能是肺心病啊，或者是心功能下降，都有可能啊，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是吧？ 对，另外跟动脉硬化啊也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些听众朋友呢，我们先用物理的方法，就是我说的这种按摩的方法啊，听众朋友可以打进电话来学习一下。再有呢，我们在饮食方面呢也要注意啊。那么现在是夏季，我们给听众朋友推荐一款这种食疗方啊，它呢是荸荠炖银耳。 说到这个荸荠啊，咱们北方人呢也管它叫马蹄啊，那说到这个荸荠呢，它有清热解毒啊、滋阴生津、敛汗利尿啊，还有这个降血压呀、消炎呀等种种的这个功效，非常好哈。咱们可以，刚才您说了它这个荸荠和银耳一起炖啊，实际上就像是炖成甜汤也是可以的啊。因为这个荸荠呢有的是生着吃，比如洗完了以后把皮儿一剥，大家就咯吱咯吱吃也挺好吃的。另外呢把它炖熟了也可以，在炖的过程当中呢，然后把白银耳洗干净以后也炖进去哈。因为银耳呢很多有胶质啊，炖到一定程度呢它就比较粘稠了，这样呢和荸荠呢给它切成片啊，这样跟这个银耳呢一起来炖成一个甜汤。当然在里边的话呢，你还可以要搁一些什么杏仁啊，一定要去皮啊，搁点这个杏仁。另外呢，如果大家愿意吃咸的，不愿意吃甜汤的话，也可以呢，比如说搁点葱啊、姜啊啊，然后呢这个搁点咸淡味儿啊调一调啊，当成一个咸的汤喝也是可以的。当然如果想夏天的时候更加的清凉哈，咱们可以买到那种荷叶啊，这种荷叶的话呢也可以在炖的过程当中呢把它搁在这个汤里边，然后荷叶的香气也能融进去。这样呢里边既有荸荠又有银耳啊，又有甜杏仁，另外有些人呢可能还愿意搁点桂圆肉也挺好，另外又有这种啊荷叶的香气哈，不管是甜汤还是做点咸淡味的，真的都非常好喝啊，清暑啊，纳凉，同时对身体还非常有好处。 而且这呢是一款就是在夏季啊，对于有这个下肢水肿的中老年朋友啊，这个荸荠呢有非常好的这种利尿的这种作用啊，而且放一点这种甜杏仁儿，对心脏呢也是非常好的。另外您说的这种桂圆肉啊，荷叶啊，在夏季啊解暑作用都非常好。那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呢可以选用我们推荐的这款食疗方啊。那么对于在夏季解决中老年朋友下肢水肿的这个问题啊，您看我们刚才谈到了那么夏季中老年朋友水肿的问题呢，可能是心源性的，可能是肾源性的，同时呢跟血压高有关系啊，跟这个肺心病是有关系的。那么无论是哪个方面的问题，其实本质上的问题都跟动脉硬化有关系。因为动脉硬化造成了我们血液回流的不畅，这个时候呢这种水呀钠呀就蓄积在我们的组织间隙里面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改善了动脉硬化，也就改善了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心功能、肾功能，那么肺心病的问题呀、水肿的问题也就随之而解决了。那么这个时候听众朋友呢可以很好的应用两种方式。一个方式呢就是抗纤维化。 哎，因为无论是您看我们谈到的有下肢水肿的这个问题，无论是心功能的下降、高血压，或者是肺心病，或者是肾功能的下降，其实这个时候呢，都存在于一个血管动脉硬化这样的问题。那么血管的动脉硬化实际就是血管壁的一个纤维化，那这个时候呢，抗纤维化不仅仅是可以解决血管壁的这个纤维化的问题、硬化的问题，同时呢，抗纤维化呢可以提高我们人的这个基础代谢率，哎，这个时候呢，水钠的这个循环它会快一些，这个时候呢也会解决您的这个下肢肿的这个问题。哎，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用茶色素，因为茶色素呢它可以让我们的血压平稳，让动脉硬化的程度减轻，同时呢可以很好的让我们的脂代谢和糖代谢正常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无论是老年人的心功能下降还有肾功能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呢，茶色素呢都有非常好的辅助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样的作用。尤其是抗纤维化和这个茶色素同时来用，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对于解决我们老年人下肢肿的这个问题作用呢会更好。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就是啊，他这个下肢肿到什么样一种程度，就是他的两条腿啊，他自己形容就跟一个大粗的一个木棍一样啊，就是肿得梆梆硬，而且呢他自己行动也非常不方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给他用这种方法来进行调整，很快肿的问题就解决了。他说原来就是一按就是一个很深的坑，哎，后来呢就是基本上呢就没有这种肿的问题了。 所以呢，如果您有常年下肢水肿的问题啊，千万不要忽视它哈，一定要到医院呢去积极的做检查，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肾功能的问题，是高血压的问题，还是肺心病的问题等等，给它弄清楚了，确诊了以后有针对性的来进行治疗。那么等您的病情的相对稳定了以后哈，刚才呢贺主任也提到了，比如说用茶色素啊和抗纤维化这样的方式做辅助的改善哈，通过呢给一些听众朋友做的这个健康管理方案来看，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就是我们解决老年朋友下肢肿的这个问题，它也是一个综合的方案啊。 是的， 首先您咨询完以后呢，我们会给您分清楚啊，明确诊断您是哪方面的问题，然后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以后，再告诉您应该怎么做，一步一步的，哎，可能最后呢，您这个肿的问题就解决了。 是的，那么如果大家呢想找贺云主任进行咨询的话呢，别忘了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进行预约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如果您想进一步的了解茶色素和抗纤维化的一些情况，也可以拨打电话8886-4417。另外，我们为了解决老年朋友一些健康问题啊，目前呢，我们正在呢举行就是免费赠送的活动啊。凡是打进电话的前30名听众朋友，都有可能获得正在举行的高纤维燕麦冲调粉免费赠送的活动啊。好，我们的电话依然是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茶色素是从茶叶中提取的茶多酚，经过氧化聚合反应生成的一种水溶性小分子酚性氧化聚合物，是一种具有极高生物活性的物质，其主要成分是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具有抗血凝、促纤溶、降血粘、防止血小板粘附和聚集、加快血液代谢、提高血液细胞携氧能力的作用。茶红素可升高血清中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脂和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并具有对逆转录病毒的逆转录酶、各种细胞 DNA 和 RNA 聚合酶活性的抑制作用，还具有溶解血管沉积物的作用。茶褐素具有增加血管韧性的弹性，修复血管内膜，防治高血压、糖尿病的作用。1997年9月，茶色素临床大协作正式开展，将近3000家医院